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84章。这个时候，我孤身只影在黑蒙蒙的墓道里面，身边的同伴突然间全部都不见了。在心入边那种慌张程度，你可想而知。豆腐，豆腐你在哪里？我接连叫了几声豆腐，但是只听到我的声音在墓道里面回响，显得更加的空洞。回应我的除了回音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一个太活人为什么会凭空消失了呢？你说如果人出了意外就算了，但是地上边的脚印为什么也都无影无踪呢？刹那之间，我就想起了冯鬼手。之前我和豆腐还在猜测冯鬼手为什么会这样没了影踪的，突然间现在看来肯定也都和豆腐一样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难道是有什么机关？我现在站在个原地那里，一时间都不敢乱动，心里乒乓乒乓地跳。我就算人的胆再大，毕竟都是人，我不是神嘛。人类对于未知的事物向来都很恐惧，这样令到我现在的手脚都开始有些发凉，心里面闪过无数的念头，既担心豆腐的安危，亦都对眼前这些离奇古怪的情况毫无头绪。我现在唯有猛咁回忆阿爷的工作手记，在手记入边亦都曾经记载过阿爷亲身的盗墓经历，其中当然亦都有好多古怪诡异的地方，但是好像从来都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。那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我想了半日都想不出个头绪。我的性格向来就不是坐以待毙的，经过一番权衡之后，只能够胆粗粗行返转头了。这一条墓道本身就不是很长的，豆腐和冯鬼手突然消失肯定是有原因的。这一条看似平凡无奇的飞仙墓道肯定有些什么东西我还没发觉。我就顺着个路行返转头，打起120000分的精神，仔细观察墓道的周围。两边的石壁的壁画色彩斑驳，造型都几优美。当初我就想将它当成是普通的飞仙壁画，因为它画的都是这样的虚无的东西，所以我亦都没有多加细看。现在细心一看，就好像发现有点不啱的。这个壁画分为左右两幅，右边的就是众仙聚集祥云缭绕迎接墓主人升天的场景。这些这样的仙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我是可以认出来的，譬如坐在上边的是西王母，跟着是八仙，然后福禄寿喜、麻姑、南极仙翁等等等等，有很多虽然有些讲不上名，但是或多或少都熟悉，显然是道家的各个洞的真仙。不过在左边这一边的壁画就有些奇怪了，上边的仙人虽然亦都腾云驾雾霞光宝气，但是造型就有些古怪，有男有女，有些神情显得很古怪，充满了一种邪恶的气息。虽然他们的背景都好像是那些神仙洞府各有造型的，但是一看下去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我一时不明白这里上边画的又是哪一路的诸神啊。就是在我看下看下的时候，我的眼角突然间见到左边的壁画里面有一个六臂三只眼，好似撒满面具造型的画中人，眼睛突然间喐了一下。原本呢，他的眼应该是向右望的，在这个时候一下子他竟然 又慢慢咁移到去左边，好似用只眼尾嘅余光喺度睇住我。呢一下将我吓到一跳，我即刻系立住嗰条钢棍，大声咁叫：乜鬼嘢？同我躝出嚟！墓道里边回响嘅只系空洞洞嘅回音，除咗呢个之外，冇其他任何嘅反应。如果俾其他人见到我，可能真系当我系神经佬啊！我系咁等咗一阵间，亦都唔见画中里边嘅人有咩反应，咁啊不由得自己心谂：唔通我真系呢几日由于神经过于紧张，被吓到有啲傻傻地？我呢个人一向啊比较谨慎，虽然而家心知道怀疑，唔知系咪自己睇错咗，不过就忍唔住凑上去慢慢睇，一时之间同嗰个壁画里边嘅画中人啊离得好近。壁画里面的人的造型和真人就差不多高的，举起两只手在膊头旁边，两个膝头哥微微弯曲，好像在跳大神一样，那只眼呢就撇向左边，好像看着左边的人。我就顺着他的眼望过去，只见壁画上边在他左边是一片空白。既然空白，他在看什么呢？我这样想，我不由得又将目光望返去佢嘅身上边，结果咁一睇，即刻就令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我呢一次睇佢哋眼珠又喐啦，黑卒卒嘅眼珠又返返去正中间嘅位置，啱啱就同我面对面对视，我心知死啦，有啲唔妥，明明我想匿埋，但係我隻脚就好似定住咗一样，根本上就移唔到位。就係喺呢一个时候，等我头皮发麻嘅呢一幕出现啦。壁画里面嘅人举起咗佢两边嘅手，竟然慢慢咁向我伸过嚟。瞬时之间，我心里面諗，佢老尾呢个姿势根本上就唔系跳大神，分明系要扑我。死啦！我竟然冇发现，弊！整个过程唔到几秒时间，壁画里面嘅人就好似电影贞子里面嘅一样，上半身喺个墙上边探咗出嚟，薄薄咁好似一张皮影。我瞬间恍然大悟，唔通冯鬼手之前所讲嘅皮影就系指呢啲？顶你个肺！佢哋根本上就唔系咩画中仙，而系嗰啲被贴咗喺墙上嘅皮影。到而家已经识得成精扑人啦，嗰样嘢瞬间就搭上咗我个膊头，并且猛一发力，想将我向个墙入边拖。哇！佢究竟想点啊？唔通佢真系想将我拉到墙入边？呢个根本上就冇可能嘅。我嘅脑里边啱啱先闪过呢几个念头，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嘅大脑好似俾个锤哼咗一下咁，瞬间我个头痛啊不得了，眼前一黑。再等我擘大眼嘅时候，眼前显然就系一条黑蒙蒙嘅墓道，墓道里边冇一啲嘅光，但系最离奇嘅系，我喺呢一阵时竟然可以将呢条墓道睇到一清二楚，不过我个身体就喐都冇办法喐，只有只眼珠仲可以喐。喺呢个时候，我睇清楚啦，墓道里边趴住咗一个人影。是冯鬼手，他好快就在地下上面企翻起身，喐一喐自己的头，目光忽然之间就停留咗喺个头上，意味深长咁讲：兄弟，对唔住啦，你如果想从个墙里面出嚟，就要好似我求先咁，将下一个经过呢度嘅人拉入去啦。 吓咩话？佢喺度讲乜啊？ 我只觉得一阵心惊，眼珠一碌，即刻就好惊愕咁发现自己嘅身体已经唔见咗，取而代之嘅系一张薄薄嘅皮贴咗喺个墙上边。我顶！我竟然亦都俾啲鬼皮影黐上咗。我个姓冯嘅讲员即刻就孭起自己嘅装备，就向住墓道嘅尽头去咗啦。黑暗中，我只睇到佢喺墓道嘅尽头大概逗留咗十几分钟，手啊不停。 停咁摸索，冇过几耐，警员一下子就消失咗。我知道佢可能真係揾到咗有啲机关，只可惜由于我离得太远嘅原因，我真係睇唔清咗佢到底做咗啲乜嘢。之前我喺嗰度都搞咗半日，都冇发现到有啲咩异常。佢只不过十几分钟就揾咗通道出嚟啦，睇嚟呢一双机关手果然都唔係流嘢嚟㗎。諗起逢鬼手嘅话，我而家真係怒火中烧。咁样睇嚟，佢求先分明就係俾啲咁嘅皮影扑咗入嚟，所以先攞我嚟顶替嘅。呢件事讲嚟真係古怪，放喺以前呢我肯定就唔会信嘅。但係有咗阴阳流布村嘅前车之鉴，呢一下我唔得唔信，心里面瞬间就千回百转。哎呀，事到如今，睇嚟豆腐可能都濑咗嘢，话唔埋佢就可能係我先前喺壁画里面见到嘅其中一个人，佢肯定就唔愿意害我，所以佢就冇嚟扑我，不过就俾呢个咁嘅死人逢鬼手啊执咗个便宜。我好想开声嗌，但系好似冇喉咙咁，乜嘢话都讲唔出，成身喐都唔喐得。如果真係好似逢鬼手所讲，需要拉人嚟顶替先能够逃生嘅话，咁我同阿豆腐喺度咪，哎呀，除咗我哋仲有边个会嚟啲咁嘅地方㗎？我突然间諗起嗰个姓任嘅小美女，心里面又不禁升起咗一丝嘅希望喎。佢仲有佢啲手下可能正往呢边赶过嚟，算起时间亦都差唔多到㗎啦。或者我同阿豆腐可以趁呢个机会逃脱，咁啊真係希望这条通道不太冷清啦。諗法虽然好，但係墓道里面黑蒙蒙一片死寂，我同豆腐又都冇办法交流，就好似瘫痪咗嘅哑巴咁，唔好提有几郁闷啦。顺住时光嘅流逝，我只能够靠数数嚟估计时间。每数六十下一分钟，每六十分钟一小时，系呢个小学生都识噶啦。当初我唔觉得点嘅，但系等我数到六个钟头之后，我真系顶唔顺啦，心里边不由得啊升起咗一股嘅恐惧感。时间一长，人就开始胡思乱想。如果嗰个姓任嘅小美女途中放弃咗，咁岂不是我同豆腐就永远喺呢度？淨係咁諗一諗，我都觉得不寒而栗啦。随住而家时光嘅流逝，任小美女到嚟嘅机会好似真係会越嚟越渺茫。咁样我不得不又要转动起我嘅脑筋，諗下有冇其他嘅对策啦。